据南充县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充县光州市的各市民社会团体、大学生团体、青少年团体、国会议员、元老和居民等各阶层最近成立了光州北区和平少女巷建立推进委员会。该团体决定在今年8月15号建立和平少女巷，来突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和祖国解放、分裂与和平统一的意义。